走，跳跳跳跳跳，别停止，摇摇摇摇摇。无敌的阿妹阿妹，跟着我 dancing dancing， 有梦就追追追追追，从不说 no no。 我不走你的粉色 party， 也不等你的 hello kitty， 我长得只是有点 chubby， 但我就是活得那么的开心。我在的地方就会 sunny， 让你有朋友的想 party。无论你到底来自哪里，请一定要记住我的名。我叫娃娃音，唱得乱，嘴音跳，爸爸扭气，妙像正义丑金。王祖团体出专辑还不快听，等一等，开心。上面一直骂，这边差很大，不然学徒化妆品需要拿来干嘛？不可自可大，不可自可大，不可自可自可。 是阿妹阿妹，全世界注意注意，听节奏跳跳跳跳跳，别停止摇摇摇摇摇。无敌的阿妹阿妹，跟着我 dancing dancing， 有梦就追追追追追，从不说 no no。 我不走你的粉色 party， 也不当你的 hello kitty， 我长得只是有点 chubby， 但我就是活得那么的开心。我在的地方就会 sunny， 让你有朋友的想 party， 无论你到底来自。 紧张， 不紧张。 来来，快快快快 ，go go go！ 啊！喂，多一两，哎，啊！